散布中国威胁论，停止制造对立对抗。面对越来越大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坚持不会辞职，他又隔除呼吁他落台的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高文浩的职务。内阁团队到首相府同约翰逊举行危机会议，约翰逊表明会继续留任，专注国家面临的极其重要问题。约翰逊早前在国会下议院出席答问环节和委员会会议的时候，都表明会继续留任，亦都不会提前大选。因为不满约翰逊领导不力而出现的辞职潮，至今超过40名官员离职，保守党内亦都有不少人倒戈。最新辞职的大臣是威尔士事务大臣夏世文。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96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8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噶，腾讯控股347.4跌2毫，阿里巴巴115.3跌1.7，美团191.9跌4蚊，药明生物81.8跌1.45，恒生中国企业75.9跌5.2，盈富基金21.92跌1毫，中原海控11.28升4.2，京东集团243蚊跌7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二系跌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365，瑞士法郎8.096，澳元5.337，加元6.018，新西兰元4.84，欧元7.998。每百日元对港元5.782，每港元对人民币85.5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9点，升191点。港金报16,30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9.5美元，卖出1,73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较早前新潭路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影响到一带还是比较车多。另外锦田公路去回大埔方向，近住七星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彭家村。元朗的锦绣花园大道出回去新田公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锦博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路口的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大园村太儿楼、大埔宝雅苑日和阁、大围龙亨村卫心楼、将军澳雍明苑润明阁、鸭脷洲村利泽楼、东涌迎东村迎福楼、牛头角彩福村彩乐楼、秀茂坪宝达村达丰楼、上水宝石湖村紫晶楼、黄大仙上村启善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喺呢個網上啦 ，PM 翻我啦，提翻好多我哋琴日講嘅嘢啦，譬如食啲乜嘢啦，譬如嗰隻花叫蝦子花生，有人提翻我啦，咁樣，我琴日突然唔記得咗啊嘛。咁有位朋友咧，佢講嘅嘢咧，令我覺得啊，我哋其實咧，每一日為呢個節目咧，擺好多心機係值得嘅。咁個朋友就話咧，哦，我琴日聽重温咧。聽到你講嗰隻花生係其實蝦子花生啊， 蝦子花生 係啦，其實佢講呢樣嘢先嘅。我就我哋聽重温即係有冇聽直播啊？佢有聽直播。我話你上晝聽直播，下晝聽重温。 哇！ 佢話係啦，每日都係做兩次嘅呢個動作，先聽直播，再聽重温。 係 咁，我誒 點解食藥咁啊？ 點解 早晚一劑？ 六個鐘 聽之前要 睇戲都係兩個鐘啫。 係啊， 每日六個鐘。 係 啊，我全日都封 show 㗎。咁佢就 好開心。 佢就解釋啦，因為上就咧，佢就用頭髮遮住耳仔咧，喺 公司， 所以有陣時佢會 miss 咗嘅。譬如老細叫佢啊，接電話啊，真係有嘢做緊咧，會 miss 咗。但係佢話佢每一句説話都要聽翻，所以佢下晝咧就從頭再温。 佢會唔會每一句老細講嘅説話都會聽咧？ 不如咁樣啊，我哋喺年中嘅時候嘅話，我哋搞一個就風騷快活人嘅問答比賽， 係啊，要頒獎啊， 七月。七号朝头早嘅10:15， 冇错， 系啦，我哋究竟提嗰啲咩嘢咁样？ 啱，系啦， 就系 播个咩歌，系啦， 真系好好， 系。 嗱，你讲紧嘅就系一日咧，佢用六个钟头咧，24小时嘅话，其实佢用咗四分一日， 哇，都好多啦， 系啊， 你扣埋瞓觉噃。 是啊， 即日头叫做活动紧嘅时间，佢用咗一半噶啦。 冇错，所以我 仲有佢瞓觉，如果瞓着咗又笑出声咁咪， 因为谂起下楼教室 咯。呢个位朋友啊，佢瞓着咗又笑出声啊嘛。 瞓着咗点笑出声啊？你示范下。 嗱，我依家瞓一阵先。 你瞓着乜嘢啊？ 喂，笑醒啊嘛。 唔怪得知我明白点多啲听众要听两次，因为你冇办法能够听一次去理解究竟咧呢一个马老板。眼喺度講緊乜嘢㗎？ 喂，真係回味喎呢啲嘢咯。 因為有好似有好幾次我做緊節目嘅時候咧，我同佢講嘅就頭先呢啲嘢你講過啦，你唔需要再重複啦。跟住又同我講嘅就插得好。 OK， 我出去食一粒藥先。 唔夠一粒，唔夠打孖嚟啊！打孖嚟。 OK OK。怪啊，講啲嘢。 教笑出聲。 咪就係咯。 今日金句啊！大家如果瞓著覺笑出聲啊！ 笑出聲咁就唔好啦。 嘈住人啊嘛，係咪？系啊，你啊，一开波就夹起俾人听， 我真系 玩噶， 我唔系想噶。咁你讲翻俾我听啊，系咪先？咩逻辑？咩逻辑？ 支持你。好，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通宵快活人嚟啦。 早晨。 To be number one， 希望每一位朋友听完呢个节目咧，都系 number one 啊！喺屋企又好，喺工作又好，喺呢个人生每一样嘢都系攞第一，好唔好？满分满分， 攞第一嘅话咧，真系要夹高个手指，希望大家每一样嘢都可以夹高个手指。 你 我攞第三，我攞第三， 三餐不尽，六路无穷嗰啲系咪想讲？ 星期四我哋有爱好系列，今日爱好系列就系同过去同昨天有关嘅歌曲。喺网上都朋友留咗好多唔同歌曲，真系多谢晒，继续支持，留啦留啦，留言啦。仲有今日有古灵精怪同埋 Dr. Eric。仲有今日呢个礼拜四开始咧，我哋即安剧，哇，有新嘅感觉，留意留意。咁讲咧，今个礼拜咧，呢个即安剧就有一个胡桃管工俏老板啊，到底 咁嘅事？喂，子峰，你想搵啲咩暑期工啊？ 我谂住去地盘做嘢，时薪都好似几高咁。 一般情况啊，18岁以下系唔可以做地盘工作噶。 咁去快餐店得啦啩？ 厨房工作都好多潜在危险噶。 唉，咁烦嘅，唔讲啦。 保持通话 ，Don't hang up。不如多啲了解职安健资讯先啦。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我系张子峰。 系咪啊？有胡桃管工俏老板啊！ 系啊，吓死我，啊、以为呢啲咩戏嚟嘅。你咪睇我呢啲 胡桃同俏都 OK 嘅， 系咪先？嗰啲俏护士啊嘛， 唔系嗰啲，唔系 胡同超诶，胡同医胡桃医生俏护士呢啲，小心啲。 咩咸湿管工春上春唔系嗰啲啊？ 哇，咩嚟噶？春上春我未听过嘅。 春天再有春天咁咯。 系啊，仲有架仔大战机械兽。 喂，唔好讲呢啲嘢。 我仲可以继续噶。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喂，好啦。嗱，我哋講第一話啦，你做咩仲掛住啊？你聽完之後你做咩打冷震？ 佢係咁噶，唔係佢遲兩秒噶嘛，你俾少少時間佢反應得噶。 佢唔止遲兩秒，阿李老師，你真係太睇低佢。 我唔係， 佢起碼遲十秒。 我贊下佢，我贊一贊佢，我鬥鬥佢，明唔明啊？ 你唔好鬥我。 我希望佢 number one。 縮手，唔準鬥。 number one。 我而家明點解個聽眾話要逐句聽？ 係 啊。原來你話從言機啊。係 啊。 犀利。 究竟係因為我聽唔明啊，定係佢講得有啲甩咳咧？咁樣 應該係我啦， 唔好咁睇小自己。 唔好，你都有你嘅才華嘅。嗱，即係真係讚馬老師，佢寫嘅劇本咧，經常都可以咧令到啲人咧一聽再聽， 冇錯， 重温。我哋做嗰啲都翻去重温幾次，翻去自己做， 我聽完都喊啊！我琴日初開堂， 係 啊，我一次過兩集一齊聽， 我連續兩集聽， 係啊，因為我覺得咁樣先 左耳聽上集，右耳聽下， 係咪幾勁？ 唔係，係 OK 嘅，我覺得都幾正，聽翻啲好細。细微嘅嘢，吓啲音效啊，啲声啊，非常好。 我哋听嘅又听多啲唔同嘅嘢咯，即系正如大佬有讲啦，就我哋自己听嘅话会听翻就啊，究竟自己做得好唔好咧？做嘅时候其实你唔知噶， 系啊， 我就觉得啊呢个位点解唔摁多少少咧？系咪啊？又或者就系嗰啲 mixing 啊，又或者系嗰啲嘅 音效啊、歌啊、 音乐啊，所有嘅嘢嘅话都系一个即系好天衣无缝嘅配合，你先至能够做得好嘅。 系啊， 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嘅岗位咧就如踩钢线嘅，因为次次咧。我是在那些唱片啊效果声之中在度穿梭啦， 系啊，冇错。 下一只 穿梭阴阳界。 我琴日咧就好我又唔可以揾咩行业。 你讲啲就 making off 啊，我可能 琴日都 几 大件事嘅，对佢嚟讲好多嘢啊，绝对好多嘢。 因为我演出紧啦，即系我都系戏中人啦，所以咧我个脑咧其实分割两边嘅，一边咧就要顾及音乐啦效果，而琴日咧中间本来冇第二次嘅雷光达嗰只歌剧，本来冇嘅，普通带翻呢只音乐嘅啫。咁我已经 set 好咗最尾嗰只恨绵绵嘅啦 ，set 好咗噶啦。但突然之间，我想喺中间再起翻一段，咁于是咧，但喺嗰刻咧，即系当我喺度演紧戏，我脑仲谂紧呢啲嘢，咁我就谂啦，如果我抽起恨绵绵再 set 嚟，嗱我赶唔赶得切咧？因为 我哋其實唱盤有限嘅，得幾隻 Q 啊嘛，得三隻 CD 啫嘛， 我要掹嚟掹去噶嘛。 你仲要睇翻我張紙仔寫第幾級？ 收尾我就唔理啦，因為我覺得個氣氛會好啲嘅，咁我就掹咗恨綿綿，再擺呢一個雷光娜第二次啊！如果大家聽過劇咧，喺第二次咧再響起嘅。但係當我咁樣做嘅時候咧，時間已經到啦，我已經要做下一個動作，就係要播另外一隻音樂。咁我係有少少慢咗，但希望大家聽落咧唔覺得 冇啊！我唔知你邊個地方係慢咗喎。 係啊，但我頭先咪好似魚踩鋼線，即係其實我啱啱掂到嘅时候先有冇跌落去嘅、其实你明唔明先？ 啱啱个手指个脚趾尾， 哎呀， 系啊，好靓话， 有只雀仔飞落佢度就弊啦，就 咁、所以每一次咧都系抹一把冷汗，咁但系。我亦都因為我哋合作好耐啦，咁所以咧，大家即係啲演員們都好有默契啦、就算我真係有啲時間上可能係鬥唔到啊，或者咩，佢哋都會補翻嗰、那個缺空缺咯。咁、我相信係係嘅。琴日應該係冇乜破綻嘅，成個 冇噶 啲 timing 啊，講完説話就啱啱唱歌嗰啲，每一個位我哋自問都做得幾好嘅。 冇錯，咁、所以其實琴日我哋係覺得好奇怪嘅，因為我哋完咗成個節目之後嘅話咧，阿大佬咧係留咗一段語動心腸嘅説話俾我哋。 赛后检 讨，我哋两个望一望，点解佢要咁样啊？ 因为之前我哋已经讲咗啦， 我哋系完咗，我哋已经话俾佢听，你呢个决定系非常好啊， 咁会自我批判噶嘛？我就问翻自己，系咪落得太，即系咪唔需要第二次咧？咁、但系第二次咧就 OK 嘅。你觉得志伟？ 我惊我惊多咗，但系咧嗰次第二次啊播雷光娜咧，我就加咗效果声啦，同埋加咗两段嘅说话内啦，所以都唔系净系一只歌嘅，即系其实都有一啲嘅意思喺度嘅，有个时代背景，即系交代佢哦战乱啦，跟住慢慢佢又步入翻平静啦，佢做咗米行老板啦，即系有故事嘅，希望大家可以。 抡下细抡款，我哋摆咗嘅一啲心机喺里面，同埋我要赞一赞嘅，就除咗我哋三个要做得好嘅话，就一定噶啦。但系要难得嘅咧，就仲要系帮我哋手嘅，包括嘅就系有阿 Kenneth 啦，仲有就系阿 Ken 阿 Carmen 啦，同埋再加埋阿欣欣咧。我觉得喺今次佢哋亦都系恰如其分，恰如其分系好难做嘅，因为你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就嫌淡啦。咁但系佢哋就啱啱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即系我琴日听翻嚟讲嘅话，我系好为咗我哋嘅团队感到非常骄傲咯。系啊，因为佢就系每一个都喺佢哋自己嘅职佢哋嘅地方嗰度咧，系啦，各司其职，而且佢就系话真系一个奇迹，我觉得系大家都有心去做嗰件事嘅时候嘅话，我自己听翻都好难得嘅，会对自己系满意噶。你明唔明啊？有时你系会唔满意噶嘛？ 同埋最关键一样嘢，我哋系冇彩排过。第一 下完全冇， 就 對稿都冇， 系啊， 連對稿都冇、大家揸住個劇本埋位，咁又要咁講啦，即係唔好自己讚自己啦。不過咧，我覺得我哋最我覺得感到自豪嘅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特定嘅才華啦，或者係本事啦。譬如我就比較熟啲technical 嘅嘢啦，嚇混音啊咁樣。阿小強寫劇本。一絕啦 ，Sarah 做女主角一絕啦，咁所以加埋，再加埋大家支持啦，俾好多意見啦，咁我哋可以每一次都俾你精彩故事。 我哋會繼續努力噶啦， 冇錯。 就算想講啲咩嘢，大家唔明嘅嘢講啊。 唔係，我想話我其實唱歌都好傻噶。 咩話？唱歌咩？ 唱歌都好傻噶。 收家定傻家？係 收家。 我 唔係傻家，你讀錯字啦。 所以我哋嘅節目係要聽三次啊。 唔係傻， 重温啦，大家重温。 收家，读啊，跟我读一次。 系啊，收家， 收家， 你成句讲，成句讲。我唱歌， 我唱歌， 我唱歌，好洒家， 冥顽不灵， 都错， 冥顽不灵。 你嗰头教完，嗰头唔记得。 唔怪得读错图，你 又系我， 唔怪得读错图， 又系我。 咧就系叫做 Nothing but the radio on。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早上风骚浮人啊，先听咧十点半，我哋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在大围丰盛苑华盛阁的围丰强检，1758人接受检测，发现三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派员到访816户，当中76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成立四个工作小组处理跨代贫穷等的问题。儿童发展配对基金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主席陈公伟莹在本台千禧年代认为，计划必须要有深度、有延续性和有系统，因为一年的计划未必可以协助摆脱跨代贫穷。他认为如果可以在年轻人成长的不同阶段都为他们提供协助会较理想。另外，政府亦都成立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处理包括卫生黑点、阻街黑点、环境以及市容等的问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在同一个节目说，地区事务杂乱，例如鼠患和店铺阻街等的问题，可能涉及十几个政府部门，因此他赞成设立小组理顺流程，厘清责任。他建议政府为计划设成效指标。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枪击案，警方说被捕的21岁疑凶克里莫公营在逃走期间曾经考虑发动第二宗的袭击。警方说克里莫逃离海兰帕克市枪击案现场之后，驾车前往邻近的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在那里他认真考虑再次发动袭击。案中造成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克里莫被控7项一级谋杀，他当地星期三首次出庭。检控官说克里莫向警方承认发动袭击，法官下令将他还押，不准保释。南韩新增18511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输入病例占194宗，是连续14日过百宗。新增死亡病例有10宗，累计24593人不治。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7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4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0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46.8跌8毫，阿里巴巴115.5跌1.5，美团191.3跌4.6，恒生中国企业75.8跌5.4，药明生物81.8跌1.45，盈富基金21.92跌1毫，京东集团244.2跌5.8，南方恒生科技4.648系跌8.4，中远海控11.22升3.6。比亚迪股份319元，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65，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4，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194，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8点，升191点。港金报1630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1.2美元，卖出174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中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渡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燕破岳，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落户香港， 是全国首个专为粤港澳大湾区而设的频道。 大家可以在 FM 102.8、港台网站 rthk.hk 以及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或 RTHK Mind 收听。 大湾区之声正式启。睇播，记得收听。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嘅用电量，唔用嘅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食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悭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我想问两位拍档咧，有冇网购或者多唔多网购噶？ 有，但系唔多、 哦。其实今时今日咧，好多嘢都已经系几方便吓、网购咁样。但系咧，网购咧，我自己试过两次都系俾人哋呃咗嘅。吓，系啊，你冇试过 咩？呃咗？ 系啊。 哦，点解啊？ 有一次咧，就系买一支类似太阳油咁嘅嘢啦。咁 太阳油你都 我系懒嘅，因为佢嗰支太阳油咧，即系佢讲到。飞黄腾达啊，好正啊， 天花龙凤 啊，搽咗小麦色啊，影张相出嚟又好正。咁我谂住，咁你系啊，入咗钱，跟住佢就送嚟，咁你又唔使专去揾，睇落去又好似几好咁样。跟住咧，入咗钱之后咧，当然系啊，仲有我订我订，咁佢仲话，咁你入钱咧，佢仲识答我啊，入呢个户口啦咁。 你未入钱计识答你， 佢唔答你。 入完钱之后， 仲话俾你听，总之细嘅太阳油。 入完钱之后。就神隱咗啦，唔見咗啦。 嚇！ 咁跟住咧，我查翻咧冇嗰個地址嘅，即係佢有個登記地址就冇嘅，嗰、個唔係嚟嘅。 香港嘅，係你 香港嘅、失咗蹤啦。第一、第二次俾人呃咧，就係話咧訂一對波鞋，定係嗰啲泰莎魚，我唔記得啦。即係嗰啲夏天著嗰啲咧，一套入套入去嗰啲咧。好啦，又係咁啊！訂完之後咧， 揾唔到佢咯，跟住咧 send message 咗又唔复，总之就冇咯，即系总之就冇咗咯。 你啲系乜嘢网站嚟噶？ 嗱，喺嗰个面书上面咧，有啲叫做marketplace 真系唔好信啊 ！marketplace 唔好信 marketplace， 你知边啲啊？ 我知， 好多人买嘢都喺嗰度诶。各类嘢都有嘅，各类嘢、 哦、我知。 小到一盆一枝花，大到一架车都有。 对物啊，乜都有， 乜都有。基本上林林种种，日用品啊、食品乜都有。但系后来我就学精咗啦。总之咧，一超过二三百蚊嗰啲咧，如果你要我俾咗钱先咧，我就唔俾噶啦。 你觉得自己精咗啊？ 我咪唔买咯。 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就系话嘅，原先佢。用嘅嗰種網站係啦，都已經有一個問題啦、 有問題嘅，我覺得有問題。 係咪會搞錯？就係佢係會有時會有一啲介紹俾你， 係啊， 跟住佢就會連結一條網址，等你撳落去就去買。係你咪講緊嗰種啊？ 唔係， 都唔係。 佢直情係俾個户口你， 係啊， 你去入錢嗰啲， 係 啊。 咁咪係咯？咁你點會信？ 我想問下你嗰支、 啊、 太陽油幾多錢啊？100蚊。 一百蚊， 喂，咁我有个觉得奇怪，嗰、那个人为咗呃佢一百蚊，然后走佬， 咁 佢 唔 系 净 系呃我，佢唔系净呃我一个 咁， 咁啊真系冇意思啊！ 同埋咧，你都试过喺网上买咗个假袋啦， 心啫，我贪心啫，你睇过 头先咁大声话，你觉得自己聪明啫？我心谂马老师，你有冇试过啊？ 佢聪明咗啊，佢冇买啦之后， 系啊，我冇买啦， 嗰次俾人呃完之后， 真系啊，我。嗱，其實咧，全世界都好多呢啲嘢嘅。有一次我喺國內喺東莞，有個朋友話：，喂，去佢屋企食海鮮。我好啊，咁去到，咦，乜都冇嘅，就廚房。佢話：，嚟緊啊，冇幾耐，叮當叮當，佢網購咗啲海鮮啊，成、個嗰啲發布膠箱咧。我話咩嚟㗎？好龍蝦咯，我龍蝦都要網購。佢話係 啊， 佢話生㗎。係 啊， 因為好多年前幾年前咁、啊訂咗咩龍蝦？佢話訂咗嗰啲叫做澳洲龍蝦，咦，我正喎、啊，好貴啊嘛！ 喺澳洲飛嚟㗎， 係啊，展開。啊、我呢啲係咩嚟㗎？澳洲龍蝦啦、我話唔係啊嘛。 有咩問題啊？ 嗰對鉗咧扁嘅，嗰、應該係波士頓龍蝦嚟嘅、價錢爭好遠嘅、即係如果200蚊一隻澳洲龍蝦咧，佢嗰只波士頓咧就係100蚊。咁啊唔係喎，你點知啊？佢话你同佢讲英文咩？我话你我唔需要咬， 澳洲都系讲英文， 系咯， 佢有啲口音啫， 唔 同啊。 系啊，因为冇唔使拗噶啦，系啊，我成个样都唔同，澳洲龙虾偏红。 就算你当佢呃你，佢都有嘢俾你嘛。唔系我其实我净 系啊，佢冇咗， 系零啊，冇嘢俾，跟住走鬼咗去嘛。所以我而家都唔系。 但系仲关键，因为佢冇水喺里边嘅，有啲干冰咁样样，即系整住。 即 系 死晒噶啦。 未冇死冇死，我话哇好似死实，我话唔系，然后咧放佢出嚟俾啲水，诶佢喐啦。佢唔会死嘅，死咗唔得噶啦，所有嗰啲海鲜啊虾蟹都系啊唔得嘅， 唔食得噶。 因为佢话咧。即係個賣家都係話、如果有咩事可以退嘅，咁我話但係而家佢澳洲變咗波士頓啦，咁佢啊是但啦，由佢啦咁樣。但係我覺得即係各有各呃，大有大呃，細有細呃咯。你呢 我就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比較少呢一啲好似你哋咁樣嘅經驗啦。我唯獨是係有一段時間係非常非常之沉迷於喺網上度買啲韓國時裝。咁亦都因為咧就係、永遠都係咁樣嘅，輸錢皆因贏錢起嘅。 係啊， 第一二次嘅 experience 非常 好 啦，係咪、 又好睇著咗， 又靚啦，又平啦，咁啊大攞大攞咁買。你開頭梗係試幾件先㗎，跟住咧你就會哇大攞咁樣買，同埋佢就哇驚死。佢未有新貨上架，跟住咧我就買完一輪之後嘅話咧，就開始可能因為你嗰個頻率高，所以失事率亦都高。咁、就係有一段時間我咪講過啦，有一次佢寄嚟，不過就唔係韓國時裝嚟嘅，就係、某啲其他嘅嘢，你又會試下啦。佢就寄咗兩隻左腳俾我咯，我講過啦。咁你冇辦法退啦， 左手左腳， 但係佢係俾你退啊。 佢俾兩隻右腳你 退一輪，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又要唔知點樣，又要揾人哋啊，要填表，跟住咧又唔知咩，又要 track 翻究竟佢而家去咗邊？ 貴唔貴 啊？唔係好貴，咪就因為平咯。 係啊， 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咪唉算啦，我唔搞啦，60幾蚊。 對鞋，嗯、到最後 咧 就算啦、 啊，你寄翻俾佢退錢。 係啊，佢搞好耐，即係好多時候咧，你 send 咗嘢俾佢嘅話咧，佢已讀不回，跟住你咪又追佢啊，嗰、那個客服啊，點點點乜乜乜乜， 三個月， 跟住佢就係啦，佢又推推，即係搞嚟搞去搞嚟搞去，我最後尾算數咁樣咯。但如果你話講緊海鮮嘅話，我又試過有一次真係幾好嘅 experience。咁話説就係有朋友嚟我哋屋企嗰度燒嘢食。咁點不知咧？宵夜食嘅時候咧，就因為咧準備嘅嘢唔係好夠，佢、突然間講佢就，既然係咁嘅話，不如咁樣，我哋好啲，我哋食蠔啦。我就話嚇、啊，真係佢係啊，嗌生蠔。咁跟住咧就即 叫即送 嘅，即叫即送。嚟到嘅話咧，就不過麻煩少少嘅就係你要自己識開， 自己開蠔， 咁、你自己開蠔非常新鮮，非常好味，同埋嘅就係好快。我諗嗰頭我哋 order 應該個零鐘到就已經到啦，係啊， 好快喎， 真係好快， 係啊，真係好快。但係嗰次嘅話就真係好開心，係啊，你 我傾向相信咧，網上都仲係有啲 honest 嘅誠實嘅買家嘅。我亦都試過有好多 case 咧係買到成功地一啲好嘅貨品咯。咁總之。我而家我为咗保护自己咧，我嘅交收方法第一，货到我先俾钱。我睇过系咪真系系真有呢样嘢先。第二样嘢，一系咧就系、是、面家，我哋叫即系人见人，即系譬如我见到马小强啦，佢系 seller， 我系买家咁样。當面咁樣咯， 咁就叫面交啦。 係、 好啊。 仲有啲咩？ 仲有啲咩交啊？ 唔知喎、 啊。哦，你想喺佢身上面度學啲嘢啫。 係啊。 哦， 我第一次學面交。 你打得嗰啲唔知咩多 咁，你應該叫做乜嘢、啊？ 你個塊面咪膠咯，睇下你嗰、那個，你咧個面膠膠地。 你起碼打三支啦，人哋打一支。 咁犀利，長 梗係長啊嘛，分開 額頭一支，中間一支，下排一支。 Michael Jackson 呢首 Jam， 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东南风嘅。展望未来数天，天色会逐渐好转，天气炎热嘅。网上情，人再好也未必个个喜欢。你人再好，都唔系每一个人都会喜欢，一定会有人羡慕，有人讨厌，有人妒忌，有人睇唔起。生活就系咁噶啦，你做嘅一切唔可以令每一个人都满意，唔好为咗讨好人而失去自己嘅本性。每一个人都有原则同埋自尊。老鹰不需鼓掌，也在飞翔；小草没人心痛，也在成长。深山嘅野花，没人欣赏，也在吐芬芳。做事唔需要人人理解，只需要尽心尽力；做人唔需要人人喜欢，只需坦坦荡荡。山有山嘅高度，水有水嘅深度，没必要比较。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长处。风有风嘅自由，云有云嘅温柔，没必要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个性。人生只需要行一条路，就是自己的路。人生有两件宝，就是身体好，心不老。人生有三种好朋友，那些肯借钱给你，会参加你的婚礼，参加你的葬礼的人。人生有四苦，看不透，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人生五句金句就是：再难也要坚持，再好也要淡薄，再差也要有自信，再多也要节省，再冷也要热情。人生六个财富就是身体、知识、梦想、信念、自信、骨气。你人再好，亦都未必每一个人喜欢，请谨记做你自己。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越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 笑着，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在网上呢看到一篇呢，即是据称呢是一些装修师傅的一篇文章，咁教大家呢，他说你可能忽视了某一种的家具，你觉得求其啦，即是但原来里面有很多学问的咁样，不知道你在这方面呢会不会都曾经试过一些什么体验呢？他讲的那种家具叫窗帘布，是窗帘啦咁样。他说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有很多东西呢其实呢潜藏了，你是要知道或者你之前揀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想法。譬如他是什么呢，他说到底你的窗帘你是要卷帘还是一些烫帘呢，这样样用钢通还是用路轨呢，需不需要电动呢，落地还是半截呢，要不要遮冷气还是不遮冷气呢，因为你的位置可能一拉就遮住了，要留一个窿啦，要有闸呢还是没有闸呢，要多少闸呢，要遮光还是不遮光呢，等等等等好多。你有没有试过啊，即是买窗帘的一些迷思啊，我试过有一次呢，即是那时候是贪得意啊，想想不如好复杂，我就觉得好多嘢要决定，不如算啦，我走去咧买咗一个浴帘咧，即系冲凉 咁肉酸， 唔系啊嘛， 哎呀， 就挂咗佢上去， 我好肉酸， 胶喎， 胶 咪咯， 系啊， 用咗臭咯，嗰啲通常都系好渣嘅胶嚟噶嘛， 系啦，我都仲系透明嘅添， 啱啱搬完之后咧，太多嘢要执啊，要兼顾，但系因为佢嗰度嘅残咗啊，咁我想尽快解决呢件事，就买咗浴帘挂住遮咗佢先。系啦，即系咁啊。 去一个地方新嘅地方嘅话，我觉得其实窗帘系最重要噶，因为嘅就 系 除咗你个门啦，系嘛之外嘅话，我觉得嗰个窗嘅系你嘅私隐嚟噶嘛，所以我唔会话喺一个冇窗帘嘅新屋嗰度可以住，跟住我先谂下，我要装啲乜嘢。 嗱，我试 过可能噶， 我试过有一次又搬咗去个新屋，嗰次咧就我自己一个人住嗰阵时。啊好啦，一个人住更加求其啦，系咪先？一个茅屋咁样，咁就唔理啦。窗帘唔装住，哇！点知咧，第二朝就中伏啦， 撑醒啦， 系啊，撑醒啦，同埋嗰个啱啱嗰边个窗口对住一条天桥啊，嗰啲车 vroom vroom vroom， 哇！咁佢又望唔到你嘅，如果望到你就应该会失事噶啦。 即系如果你有个帘咧，可能仲会有即系冚到少少，但系你赤裸裸个窗口咧就好光。好嘈咯， 嘈噶， 系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话咧，去揾呢啲嘅即系装窗帘嘅公司，同佢倾咗好耐，到最后尾嘅时候乜都买唔到。 嗯， 点解咧？系因为嘅就系、是、其实基本上佢系冇一种窗帘系能够 fit 到你所有嘅要求嘅。 嗯， 因为佢话如果你系有百叶帘嘅话咧，百叶帘系有一粒粒粒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系啦，你系会点都好嘅话，佢一定系有有啲阳光系会从嗰啲一块块嗰啲帘嗰度咧系会透入嘅。 完全遮光， 冇错。咁我就话我又要佢遮光，但系我有时又要间唔中，譬如可能嘅就系、是有啲即系半私隐度，你明唔明啊？咁、但系佢就话唔得噶，如果你话系呢啲咁样嘅话，你系遮唔到光。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如果你要遮晒光嘅话咧，你就话黑掹掹， 系啊，好厚噶， 黑掹掹。咁嗰啲咧就系嗰啲又卷帘，正如你所讲嘅啦，又或者嘅就系话嗰种叫做蜂巢帘，就两边嘅。我唔知你讲、你知唔知我讲边一只？嗰只就好黑嘅，但系嗰只蜂巢帘嘅话就只系可以拉上同埋拉落。就冇你嗰種嘅，就好似百葉簾咁樣，你可以又係即係有時你可以 光少少， 光少少，或者係就係會見到少少外邊嘅景觀，冇冇嘅咯。到最終咪冇買咯。佢就係話有另外嘅一種嘅，有一種嘅就係話咧，佢係有兩塊嘢，即係其實你係要裝兩個簾。如果你要遮曬光嘅時候嘅話咧，就要係嗰啲遮光嘅卷簾，嗰啲嘅就係一塊嘢噶啦，掹落嚟嘅，就好似我哋睇嗰啲咩投影機，你咪會有一個嗰啲 screen 嘅，類似係咁樣嘅嘢嚟嘅。 其實可以有兩浸簾㗎，一個係薄紗嚟㗎，先拉薄嗱薄紗咧，咪可以透到光啦。 冇錯。 但你話唔好啦，我而家我想要瞓啦，咁再拉多一浸咧，就厚厚的布喺在外邊。 你就係講中咗呢樣嘢啦，佢就係話其實係冇一個簾係能 能够令到你又遮光、又可以透光。遮光就系遮光，透光就 系 透光，唔、会有一样 嘢。男人就 系 男人，女人就系女人。 冇错啦，系冇不男不女嘅。 有嘅，间中都有嘅，系咪？ 系啊，所以嗰次就搞完一轮之后嘅话咧，我决定唔到啊。原来系有好多 好多 好多学问嘅，系真系啊！我第一个买个窗帘咧，四尺乘六尺嘅窗口，我就话俾佢听，结果咧好核突，因为冇闸，佢冇预送。就一塊布咁樣拍喺度，好核突，係啊， 又揼唔揸落嚟，係咪啊？即係唔夠長。 總之你冇閘咧，其實唔得嘅，係要譬如話你四隻闊咧，你又要話佢會預六尺或者再。开阔少少， 系啊， 好睇啲。 多数都系整两次，你先至会满意咯。 党生活指导同指导中，需要喺党生活组织同指导中遵守嘅四大原则同六大课题。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49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5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1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系升1蚊，阿里巴巴115.9跌1.1，美团192蚊跌3.9，恒生中国企业76.02跌4毫，药明生物80.85跌2.4，盈富基金21.96跌6仙，京东集团248蚊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64系跌6.8。中远海控11.24升3.8，比亚迪股份318.2升8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377，瑞士法郎8.102，澳元5.348，加元6.025，新西兰元4.85，欧元8.01。每百日元对港元5.7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298点，升191。港金报16,30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79美元，卖出1,74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落山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路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赤隧道50排方向机场，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屯门龙富路方向屯门市中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富楼、香港仔田湾村、田康楼、柴湾小西湾村、瑞明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海楼、沙田沙角村、银欧楼、粉岭雍盛苑、雍华阁、

yesterday.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有好多嘅乐手啦，吓乐队都唱过，咁但系最好听或者我自己最深印象咧，就系都系呢个原装嘅版本咧 ，Beatles 嘅呢个 Yesterday， 正啊，好听， 冇 错， 都有好多朋友有拣嘅呢一首歌吓。好啦，咁今日我尽量希望嘅就系即系唔会话拣一啲我哋太过耳熟能详嘅，虽然呢啲咁嘅金曲都好好听，百听不厌。例如可能讲紧嘅就 Yesterday 啊 ，Yesterday Once More 等等。好啦，咁但我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原因系因为来自嘅就系我希望每一次喺爱好系列里面拣嘅歌曲嘅话咧，都有一个就系同我有关嘅故事可以楞落去嘅，咁其实讲真的话咧，我自己我觉得同香港电台咧都几有渊源嘅。譬如好可能嘅就系做电台啦，做电视嘅节目啦。 我想问多一句啫，你同香港电台个缘咧，第一个点咧，系咪民歌嗰个？ 系冇错， 应该就系嗰个啦， 就系、是、嗰个啦。 城市民歌创 作比 赛 第二届，咁我就开始嘅就系接触咗之后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佢会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咧，可以可以喺呢一度发生嘅。我好记得嘅就系嗰阵时候咧，都由一个。唔係叫玉女歌手，我唔知佢點樣形容 歌手咯， 青春歌手啊， 歌手嘅 青春啦、 啊，一個青春嘅歌手啦、啊。咁啊，過渡去到嘅就係、是、我覺得嗰陣時候嘅我哋咧係非常之好彩嘅，因為你會發覺嘅就係話，唔知點解佢會覺得你講到嘢，佢又會俾你開咪、你唱到歌，佢又會幫你錄唱片，係咪啊？ 唔 係 㗎，唔係㗎，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自己好。 如果你自己咁諗嘅話，城市民歌創作比賽有幾多個？今日大家仲記得 啊？ 我可以咁讲，系咪 啊？系啊， 因为只碟有成十二级，边个仲记得里面嘅歌手或者歌曲？系咪？即系我，即系并不是并无贬义，即系咁讲。 系并无贬义之外嘅话，我亦都觉得就应该咁样讲啦，系好彩咯。咁譬如好可能就有好多种唔同嘅一啲演出嘅机会，或者系一啲嘅机会啦。我记得嗰阵时候咧，系曾经做过有一次，我觉得嘅就我特别系开心嘅。港台我冇记错嘅嗰一套嘅剧集，好似叫做《暴风少年》，定系唔知《暴风乜嘢》嘅。 我记得，我记得。 系咪有套咁嘅嘢？系咪？ 系咪 rock and roll 嚟噶？ 系啦，嗰阵时候你系会发觉就哇，点解会喺港台嗰度会拍一啲类型咁样嘅青春电影咧？ 你咪好开心咯！ 好开心，因为好型噶。 我翻 黎姿， 哇！边个导演？系咪用菲林拍噶？ 唔记得咗系咪导演啊？咁跟住我就系、是、我仲记得我哋。开场嘅时候系着晒一啲嗰阵时候啲 Boy London 啊， 最潮嗰啲衫啦， 黑色嗰啲钉晒嘅衫啊，嗰啲好重型嘅，系啊 hard rock 嘅 boot 啦、啊，咁样成班人咧第一日我哋出外景嘅话咧，就系喺呢个尖东喺嗰度咧就系行嚟行去啫。 當然阿、黎姿好靚女啦，係啊，咁佢就企喺我隔離咁樣，就成班人咁樣就係、是、哇，又鐵鏈啊，又鎖鏈啊，又呢樣又扭扣啊，又呢樣咁樣嘅嘢咧，就扣針嗰啲咁樣嘅造型，咁跟住佢就喺嗰度就行嚟行去行嚟，就出第一日，咁就拍咗少少嘢，就拍咗一個 opening， 哇，覺得好型同埋好正，係、啊，咁跟住我就 羨慕你啊！ 系嘛？ 系啊！ 你试下着呢啲衫，我谂都几好睇。 唔系你咩意思啊？你咩意思先？ 佢冇睬你啊！ 冇任何嘅意思，我话你几好睇噶都。你重温听翻啦。 O K。咁所以我今日要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来自呢一套嘅电视剧嘅Beyond 嘅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系好有型嘅。亦都非常之貼題，我哋今日講緊嘅就係啲過去啦，又或者就係以前作發生咗嘅事啦。我記得嘅就係、是、啊，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回憶會翻曬嚟咯。冇錯，呢首嘅歌曲咧就係送俾大家嘅，就係有過去與今天。 我的心里，常会。 好，听完呢个歌好好听吓。阿小强啊，有位 Cecilia， 佢话咧佢支持你啊，因为咧佢话咧瞓着笑出声咧，佢试过有个朋友，唔系佢啊，有个朋友试过咧瞓紧觉笑出声。大声吓醒佢老公，佢老公就话：，喂，你做乜瞓埋一觉笑出声？跟住佢话：我发咗个喺街执钱嘅梦啊，成街都有钱跌落嚟啊，成街就系咁执，系咁执，咁笑咯。 好开心、 啊， 有啲意象喎、 啊，系 啊，即将会有一啲横财、啊。 哦，真系噶， 我讲啫，你又你个眼睁得几大得唔知？真系噶， 听到钱就发光对眼、 啊。我想今晚发个咁嘅梦。 都有多人撑你，阿 Bird 又撑你啦，有一个好似系春丽都话系啦，春丽。 系啊，会真系笑出声。 系啊，佢系会笑出声嘅，咁样咯。好嚟啊！ 今次我呢、這个。故事咧就系讲翻个细个，我想问你哋咧，大你 系 咪最细噶？我哋三个都系最细嘅。 系， 当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哥哥姐姐开始拍拖嘅时候，那个感觉系咪好得意噶？你哋觉得？ 我有一次偷睇到。 吓？系啊，我觉得好得意嘅啫。 我有一次啊。 吓，你偷睇到啲乜嘢啊？ 偷睇佢做咩啊？ 佢会唔会听嘅？ 唔会，听唔到。 细细声啊！ 好。 好啊。 我有一次，我嗰时即系一个傻仔咁啦， 系啊， 读紧小学咁。咁我唔会有脾气噶，同埋我嗰时我哋嗰啲板间房嚟嘅， 系 板间房，仲要啲房咧，哇！我隐约记得好似冇房门嘅，得 布 帘 咯， 咁 有布有块布咯。 咁我一拨开个帘咧，我见到我家姐同我姐夫即系后嚟结婚喺度锡紧。 哎呀，你会唔会好惊啊？ 你好开心噶， 你 好开心噶， 我唔记得个感受啦，但系我唔记得啦。 你就系就撞破人哋嘅好事， 咁啊快啲走翻出嚟咯。 哦， 有少少惊嘅，都有少少惊嘅。 你净系拨块帘啫，你冇拨其他嘢系嘛？ 佢又讲呢啲嘢啊，李老师。 我都知佢噶啦， 咗啫嘛， 佢个面胶又嚟啦， 系啊，我知啊， 佢又嚟， 算啦， 攞碌棍嚟扮佢啦。 如果你 cut 晒嗰啲嘢，佢冇嘢讲噶啦，你知唔知啊？ 你嚟做乜嘢？ 你点会知？ 吓，你咪当我 咁，你继续讲你嘅故事。 咁细个嗰次咧，因为一路长大啦，咁突然间家姐有一日话拍拖，咁成家好开心啦。 点解啊？你惊佢拍唔到咁一般啊？ 唔系，即系当你哥哥姐姐拍拖嘅时候，你会好开心嘅。 拍拖 唔会啊，关你咩事啊？ 即系觉得好大个咯，同埋因为咧嗰个姐夫咧，即系嗰个男朋友咧会买嘢俾我哋。 呢个先系重点啊嘛。 系当然啦， 即系贪只数， 系肯定啦， 贪小便宜， 肯定啦。 家姐拍拖关你咩事啊？ 肯定啦。 你点会 开心啫？点解佢要送嘢俾你啊？其实。 买 俾你 细路仔 啊嘛，有时出街嘅话， 即系 拖埋 你 出去。 我 form free 度啦。 你贪婪嘅个性系由小培养起嘅， 当然 啦。佢 DNA 里面就系有个贪字， 印喺个额头嗰度。 冇错 ，greedy 强 系啊，人哋有 X 有 Y， 佢有个贪 ，greedy 强贪。 咁哇，好开心啦！有时突然间有一日咧。我未試過，因為我嗰時放早嘅，我讀緊 form three， 我好早翻到屋企，得我一個啫嘛。咁然後家姐翻嚟就喺度喊，哇！我好驚，咩事咧？我唔知道，未見過佢突然間喊。 痛咯。 唔係，突然間喊喊喊喊喊，跟住咧冇記得佢係開始聽。 家姐會唔會打俾你啊？突然間？ 唔会， 大嗰个定系细个？呢个系 大嗰个，第一个家姐。 你咁讲佢啊？ 你有几个？你有几个？ 我三个家姐，系啊，即系当最大嗰个拍拖嘅时候咧，就你会觉得好新鲜，好特别。 咁啊系嘅，第一次 系嘛？咁跟住咧，佢就喊，唔知咩事啦。跟住佢又开始日日都听嗰首歌，日听夜听，听到我咧觉得好烦。即又唔知点样安慰，又唔识安慰，你哋识唔识噶？同埋我会 梗 系 唔 识啦，细 路仔边度识？ 好手即系手足无措， 你都安唔到慰噶啦。 唔系咯，咁你 喺你面前， 你最多话 家 姐啊，搵个啦咁咯。 唔系 又搵 家姐，可唔可以听第二首？ 我唔想听任贤齐 啊，因为嗰时我哋又住屋村啦，又开晒道门啦，跟住听到我其实都觉得好烦啊！你唔好再听。 有时啲 repeat 又 repeat 嘅歌咧，系真系会有一种恐怖。 即系佢喊住听咧，你又乜都做唔到。最激动嗰一日咧，佢就哇唔知听完我电话就哇 Philip 就喊，我死啦，手足无措，就俾咗件 T 恤，我嘅 T 恤佢啊，佢就甩晒落去。 点解唔俾纸巾啊？ 手中无措，嗰时我哋冇纸巾噶，未有一盒盒嗰啲纸巾噶。 厕所都冇纸巾，你一 次叫厕纸，我 你一次想搵 T 恤文噶？ 嗯，系啊， 唔系， 冲凉都系用纸巾抹，抹地又系用嗰件纸巾咯。 去厕所揾纸巾抹，搞错，我完全捉唔到点解用 T 恤擤鼻涕。 佢叻咗噶啦，佢没有底裤。 其实你有冇揾医生 check 过啊？我想问下你吓。 咁话佢啦，人话我哋话佢好奇怪。 咩唔话得啊？系咪唔话得佢？佢份人真系唔话得，果然好唔话得。 佢好唔话得，你试下话佢啊，佢喊。 然后咧，我开始。醒啦！日日差唔多呢个时间咧，四点零钟咧，唔系我就开始播定只歌俾佢。 其实点解你唔去做啲手脚咧？ 做咩手脚？ 趁佢唔喺屋企嘅时候，咪拎佢系咩嚟噶？剧式带啊？ 剧式带嚟噶嗰时。 剪烂，剪 烂 啊！ 终于有一日咧，我又揿定差唔多啦。佢翻嚟咧，佢就笑笑口，就掹咗饼带就抌咗佢啦。就聽第二首歌啦，咁我覺得佢已經冇事啦。依、一首歌就係 特登揾一分鐘 要聽嘅嗰首歌， 不停聽， 得一分、分幾鐘要噃，而家唔想一陣間先聽啊， 好啦， 唔好而家播啦。 啊，不如你話俾我哋聽嘅就係咁，佢之後聽咩歌啊？ 之後 萬惡又唔係首， 之後聽啲咩歌？第二類 負線的人嚇，一定係啦。負心的人嗰陣時令到幾多嗰啲失戀嘅人咧係咁唱啊？ 負心的人係佢揀嗰一隻，我而家就問佢嘅就係究竟之後。將來 記得啦，嗰陣時冇呢啲真冇所謂啦。 幾好啊！佢浸淫咗呢段咁樣嘅痛苦當中幾耐啊？ 我諗接近一個月啦，好長時間。 後尾真係冇咗啊？係咪真係冇咗？ 冇咗啦，冇咗啦，咪識個第二個。咁我覺得後生係一定係咁噶啦，係 啊，真 係㗎。同埋當你屋企第一個哥哥姐姐拍拖，同埋又碰到啲失戀嘢咧，我哋做細路仔。 咁你到你咧，你失戀嘅時候，你聽咩歌啊？ 上次咪講咗咯，在水中央， 有禮鬼一雙， 失戀都唱在水中央，在水中央都唔信， 佢係咁， 喊到瀨尿啊！ 你能夠理解佢講嘅嘢咩？係咪先？ 你明唔明啊？在水中央同失戀無關，人哋 happy 歌嚟噶嘛？ 係， 係咪？ 佢唔聽萬惡淫為首已經好好啦。 因為第一，我覺得萬惡唔係淫為首。 咁係咩啊？ Ricky。 OK， 好啦，咁啊，到底咩歌音答半头先见到啦，好唔好？ 大家估下，不如估下啲神咩？俾少贴士我哋。男定女唱？ 俾一个字啊， 几个字？ 五个字。 女 士，女 士， 一个字。 咩年代？咩年代？ 70年。 80年。一个字，俾一个字。 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对于公务员工会不满或一加薪2.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听到工会的反应，明白过去两年公务员工作辛苦，当局在平衡所有因素之后作出相关建议，未来会继续跟工会商量同解释，希望大家接受一个政府认为合适的加幅。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到设立特首政策组，陈国基话仍然在筹备中，等行政长官准备好，会在适当时间公布细节。本港昨日新增2600多宗本地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当局应该针对60岁以上人士宣传接种疫苗，提高他们接种第三剂疫苗比率至70%，同提高向60岁以上确诊人士派药比率达到80%以上会较为稳妥。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在确诊之后需要住院人数由上个月初的大约400人升到现在的800多人，重症个案由之前的10至20人升至近日近30人。他认为60岁以上长者接种率仍然未理想，当中300,000人未打第三针。近月在确诊死亡的人士中，大约90%是60岁以上，认为要做好疫苗接种和派药工作，做好基本准备以进一步复常。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成立4个工作小组处理跨代贫穷等的问题。 儿童发展配对基金青少年发展企业联盟主席陈公伟莹在本台千禧年代认为，计划必须要有深度、有延续性和有系统，因为一年的计划未必可以协助摆脱跨代贫穷。他认为，如果在年轻人成长的不同阶段都为他们提供协助，会较理想。另外，政府亦都成立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处理包括卫生黑点、阻街黑点、环境和市容等的问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在同一个节目说，地区事务杂乱，例如鼠患和店铺阻街等的问题，可能涉及十几个政府部门，因此他赞成设立小组理顺流程，厘清责任。他建议政府为计划设成效指标。访问菲律宾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同总统小马可斯会面。王毅强调，中非合作远远超越海上分歧，不可以让具体分歧定义两国关系，不可以让个别争议干扰两国合作。双方应该加强对话沟通，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令海洋合作成为双方讨论处理海上事务的主基调。王毅说，中非关系正是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方愿意和菲方坚持两国友好合作大方向，开创两国关系新的黄金时代，开展大农业、大基建、大能源、大人民四个重点领域合作。小马可斯说，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南海问题不是非中关系的主流，不应该限制和妨碍双方合作。菲方愿意和中方坦诚交流，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90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58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3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升1蚊；阿里巴巴116.2，跌8毫；美团193.1，跌2.8；恒生中国企业76.24，跌1.8；药明生物81.05，跌2.2；盈富基金22蚊，跌2仙；京东集团247.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仙2。李宁73.4，升2.5；比亚迪股份320蚊，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74，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已经平均指数报26,469点，升361点。港金报16,340蚊，跌22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45.5美元，卖出1,74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50排方向机场、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富路方向屯门市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小强有人揾你啊？ 冇。 喂喂，我系大家姐，你再唔好再再唔好再讲我啦。 都系唱我，你咪打得少啊？ 唔系我唱你啊，系欣妮唱。 但你话我唱歌系收价， 你拣 B 喎、啊，你真系唔拣 A 啊？ 我即拣 C 啊？ 我拣错咗。 又似你， 你死梗 我唔惊， 唔关我哋事啊。 系系系， 有啲乜嘢你自己 记得记得闹佢啊，家姐。 系啊，我都系咁话， 闹多加多几钱肉紧啊。 好 嗱，我今日咧拣两只歌，结果两只歌都改咗啦。有只歌咧，因为我本嚟有只歌系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系啦咁咁所以就因为费事再重复翻播同样嘅歌曲啦。咁另外有一只。就是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又不想播那隻了，因為我怕大家不是很熟悉那隻，一舊的英文歌。 什麼來的什麼來的 叫做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哦 ,OK 啊。 要聽 過沒有？ 聽過 啊。你聽哪個版本啊？有 Dusty Springfield 啦，有 Glen Campbell 啦，咁樣。 係 Glen Campbell 咩 ？Glen Campbell 有唱。 我應該係聽 Glen Campbell。 Glen Campbell 啦，金寶啦。 係啊，金寶。 啊 ，Glen Campbell。 Glen Campbell。金寶 Glen。 咁咯，咁都係好聽嘅。係，嗰條歌曲都係一啲中年人嘅回憶，諗翻以前真係好多好日子啦，咁樣。最後我轉咗橋，因為即係中一英啦，唔係頭先我播英文歌啦嘛 ，Yesterday 啊 嘛，所以。 我哋都估到， 估到啊！ 我后来转嘅啫，我后来转嘅， 你唔好理。 我本来唔系呢只 神神策， 系唔好估我，下次唔准估我，估咗都唔准讲出嚟。 我一定要估你，因为有可能我哋会撞歌。 系啊， 我系后来做鬼节目， 咪系咯？ 系咩歌啊？ 昨夜的渡轮上， 佢都讲错，系咪 啊？我错，我错， 拉出去打， 我错。无 奈我在意，不放我迎头再遇，动荡如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诉 生何妨从头开始。在意北风，我迎头再遇，冬冬雨借海，情在两岸形成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倒狂硝烟，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 谭强，如果呢只歌咧由你讲咧，会唔会变咗昨日的唔知咩上噶？ 冇，唔会， 唔会噶系嘛？好，到阿 Sarah 啦。 昨天的鱼蛋。 鱼蛋 唔知道啊，呢个字系好奇怪，咩 去咩到你个手上都变咗咸嘢噶嘛？ 系啊，冇错。 好， 好啦，我跟住你拣呢一首歌曲嘅话咧，就要讲一个同呢一位朋友嘅一个少少嘅故事。咁、因为咧就成日咧我哋都会好开心啊，因为以前咧同阿大佬同喺一间嘅唱片公司。 哦 okay、 其实有时咧我会见到有一啲明星，即系即系哇，即系即系星级嘅歌星啦，你又会即系个心会勃勃跳，同埋佢就唔知道讲咩好嘅，例如。如葉德嫻小姐， 例如芬妮或者葉德嫻， 芬妮都係芬妮，我冇撞過，你知唔知啊？我淨係撞過張德蘭啦，我撞過葉德嫻啦。咁啊，就有一次咧撞到葉德嫻咧，其實我係好開心，但係我亦都好驚，同埋好擔心，我唔知道佢講咩好。咁但係喺個 office 嗰度咧，佢就好似 即係嗰時你係學生嚟， 我係學生嚟嘅。咁我就係上嚟，咁跟住佢就話約咗個監製要同佢唔知傾啲乜嘢，係關於錄音嘅嗰啲嘢嘅，係啦，冇錯，唔係白 Bita 喎嚇，係啦，阿肥 仔。阿肥仔 好靚仔嘅，咁跟住咧 我 就 肥仔啊，我中意叫佢肥仔。 O、okay, K，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見到佢坐咗喺度嘅話咧，大家其實都冇嘢講啦。咁我就唔知突然之間咧就講咗一句嘢咧，就其實我唔係真係咁嘅意思嘅。 佢講咗乜嘢？ 拎咗一個好靚嘅，我仲好記得嘅四四方方嘅一個白色嘅盒。是膠的。咁佢就個盒呢其實就四四方方好似書包咁樣嘅嘢，佢就擺咗喺個台面度。咁跟住我就冇嘢同佢講嘛，咁我就覺得話 ,Dini 姐姐呀，我就話你個書包好靚。 書包啊你真 係。因為佢係小妹妹嚟㗎嘛。 我係妹妹嚟㗎嘛。跟住等我就係咩好靚啊你鍾意啊，咁我係呀、啊、我好鍾意啊，跟住佢我幫你買一個。咁我哦好啊。其实只不过是打开话盒子 嘅、我明啊， 即系搵啲嘢讲， 唔系 mean 啊，真系觉得佢靓或者系点样冇、我都唔可以。 佢真系有冇话俾你？ 到最后尾，佢同我讲，佢就系话好啊，你中意啊嘛，好啊，我帮你买一个。咁跟住咧就过咗两个礼拜都好，我上去啦，再做嘢啦，跟住咧就竟然真系有一个白色嘅盒就摆咗喺呢一度，跟住附设咗有一张单， 好惊啊，要好贵，五百。 好似要六百幾蚊喺當年咯， 即係妹妹嚟講好貴啊！ 但係有個注腳啊嚇，佢係專登揾一位嘅朋友托佢喺日本度買翻嚟俾我。嗰隻咁樣嘅白色嘅膠盒其實係來自日本嘅。 收尾咧，收尾 膠盒 俾翻錢佢，我要 咁、個膠盒咧， 啊那個膠盒好靚下㗎。 你仲喺咩度而家？ 唔係啦，唔係啦。 哇！咁啊，肉都痛曬。 係啊。 你自己話中意啊嘛。 唔係我聽到都好赤啊。 但係我只不過係想同佢講嘢咋。 係啊。 但係 Danny 姐姐佢又好認真，你明唔明啊？佢就話你咪真係好中意，我係中意，我幫你買一個。嗯、我以為佢講下啊嘛，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啦。我同你買一個，到最後咩？哎呀，唔好意思啊，賣曬，或者佢唔記得咗。 因為佢都要做一輪功夫啊嘛。 點解真係兩個禮拜之後嗰句真係幫我買咗，甚至乎佢就係俾翻。 好認真嚇、 啊！我想問係幾多年前度啊？ 唔記得啦。 即係80年代啦。 好細個。 哇，好貴喎！ 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就係話呢一首歌曲嘅話，我覺得諗起佢咯。好，我哋送呢首歌俾大家，好聽噶，讓過去過去，有 Danny 姐姐、葉德嫻小姐。 我哋唔见咗个主持人啦， 系啊，唔知佢去咗边。 喂喂，警察啊，唔该，我哋见唔见咗个马面人啊？ 你走咗去边啊？ 去咗边啊？马面人，你点解做咗一节冇走出去嘅？ 换咗一首歌， 点解要换只歌啊？ 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 我觉得呢首歌， 嗯， 好中意。我又谂起嗰阵时，我早日咪提过我方蚊嗰个 第几只？ 第一只。 嗯， 你做咩拎翻走啫？ 我方蚊嗰只，唔系我方蚊嗰个 连晒， 我即系 those were the days 啊嘛。 系啊，我谂起嗰个班主任啊，因为咧， 你话好大嗰个啊嘛， 咩好大啊？ 只眼咯， 个头啊， 我冇讲过，大家听曹蚊，我有嘅100蚊。唔系你哋够唔够胆？我依家好嬲， 你今日冇讲过啫。 我依家好嬲， 无端端做咩嬲啫？嬲乜嘢啊？ 我冇讲过好大。嗱，我就谂翻咧，去到 Form Five 咧嗰阵时咧，就有个叫谢思燕，我哋就喺弥敦道一间酒店，而家拆咗啦，就喺度搞嗰个谢思燕。我好记得当日我哋播慢歌嘅时候咧，有同学第一时间扑咗出去。若同我 Miss 跳呢就冇，我就眼巴巴咁睇住佢嚟跳。其实我好想同阿 Miss 跳，你有冇搞过谢思燕啊？ 有谢思燕，但系唔会有跳舞呢一 part。 冇跳舞噶，你冇跳舞噶， 唔记得啦。 你去边度？ 食饭噶啫。 你去边度食食乜嘢噶？ 咪去酒楼嗰度咁样整几围咁样食咯。 整几围，我哋食食 buffet， 跟然后又跳舞。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跳舞， 有跳舞， 但会跳慢舞喎、 啊。系啊，又快歌又慢歌啊，所以 慢歌啊，我就 怪怪地 喎。 谢思燕揽住揽住女老师， 先生好奇怪、啊。 梗系唔系揽住佢啦，搭住噶咋？ 咁都奇怪啦、 啊。搭住都怪啫、 啊， 你都要揽住佢条腰噶嘛，系嘛？ 系啊， 我唔知啊。 不过你老师嚟，你老师嚟啫嘛，系咯。 诶，我高过佢嘅。 咁你有冇、啊、你有冇同老师跳啊？ 冇。 点解啊？ 佢迟咗补嘛？ 迟咗嘛？得几个 miss？ 咁我哋全部 即系你冇去到， 我有去百几个男仔。 咁咩迟咗补？我唔系好明。 即係要報定名嘅， 搶咗音樂一起， 音樂一起係慢歌，跟住有一個男同學就即刻衝過出去。 冇理由噶，你咁後勤冇理由會慢過人噶，呢方面一定快過人噶你。可唔可以咁啊？ 唔可以咁講，唔認同。 嗱，佢個人後勤啫，但係個 action 配合唔到。 龜速後勤的龜速， 龜速啊嘛！ 一方面後勤，但係龜速。 佢起我一口快。 老師，我想 俾人請 過 嚟。跳完啦， 到佢行出去跳完。未到一首舊嘅英文歌，叫做 Those Were the Days， Mary Hopkins 嘅呢個曲啊，去到中午十二點鐘，星期四我哋嘅古靈精怪稍後出現。 Just tonight I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nothing seemed the way it used to be. In the glass I saw strange reflection. 抹黑中国政治制度，制造恐华排华的情绪，敦促美英情报部门认清历史大势，摒弃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停止散布中国威胁论，停止制造对立对抗。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95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60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3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2升1.6，阿里巴巴116.4跌6毫，美团193.3跌2.6，恒生中国企业76.3跌1.2，药明生物81.4跌1.85，盈富基金22.02无起跌，京东集团247.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系跌4.4。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逢星期四我哋呢个环节啊，古灵精怪。我哋电话里面有 Jessica， 系咪 ？Jessica， 系啊， 系、hey， 你好， 嗯， 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嘅话题咧讲到酒店嘅灵异事件啦，吓、啊，咁我相信咧、嗯、或多或少大家咧，就算冇遇过咧，都听过不同嘅传说啦。咁喺听 Jessica 分享之前，不如我喺网上有几个咧，同大家分享下，好唔好啊？ 好啊， 好。好，落嚟我哋听听几个网上嘅灵异故事。 古灵精怪之酒店灵异故事，网上流传好多一啲嘅职员或者住客喺酒店遇到灵体嘅故事。其中一个讲到，有一晚保安部有三个人翻通宵更，其中有一个去咗巡楼，主管同另一个同事就喺保安室。突然之间，嗰、那个主管喺嗰个 CCTV 见到有人跟住巡楼嘅同事，亦步亦趋，佢行一步，佢后面跟一步。于是即刻用对讲机问：喂喂喂，点解你后面有人跟住你嘅？点知道嗰个同事拧转头望一望，话：你讲咩啊？冇人、啊。但系喺呢个 CCTV 上边，呢、這个主管同埋另一个同事真系见到。他背后有个人一路跟住，一路跟住，但是他自己就看不到，到底这个是人还是鬼？在九龙有一间酒店，有个住客在房间近洗手间位置吊颈自杀。之后的某一日，入住这间房间的住客打电话去那个 reception 说：喂，你间房有一个位置很暗、哦。是不是灯坏了啊？ Reception 以为真的灯坏了，就派工程部的同事上去看看。他上去见到房间里面灯火通明，完全没有问题，就说、啊、先生没有问题。那个住客就说：不是、啊、你站我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望下去好像没有光那样的。那个工程部的一想，是的，这个位置就是上次那个人自杀吊颈的位置。于是不出声就说：哦，那个位置可能灯坏了，我帮你换回。心想可能那个位置有些东西挡住了光。另外一间酒店，它走廊很长。有一天，有个同事在走廊尾要走去中间的升降机位置，他一路行一路睇手机，啊，唔觉意望一望，见到走廊尽头企咗个长头发嘅女人，喐都唔喐，望住出边个窗口。佢谂住，哦，啲住客啫，一路行一路行，因为佢望住个手机，冇几耐佢抬头望一望，诶，突然之间唔见咗个女人，走得咁快嘅，佢又冇听到个电梯嘅叮一声啊！点知佢唔觉意拧翻转头，见到个女人企喺另一边嘅走廊尾，同样系背对住个窗，耷低个头，喐都唔喐。另外有间酒店，曾经有个外籍游客走嚟话：间房有鬼啊，我要换房。无端端话有鬼，职员就问：咩事啊？不如你上去等我哋嘅职员上嚟帮你换啦。点知佢惊到死都唔肯上翻去。有八卦同事就问：其实咩事啊？佢话佢见到个浴室个镜有人写住 How are you 三个字。佢职员心谂系咪作噶？点会有啲咁嘅嘢啊？啊，算啦算啦，帮佢换房。佢走咗之后，啲同事都要执翻间房嘅。入到去见到冇嘢啊！个镜又清清楚楚， 好啦，咁就执翻啲房啦，换晒床单。正准备走嘅时候，佢唔觉要望一望块镜，上面写住咗 I see you。以上所讲嘅到底是真定假？如果是真的话，我哋去到酒店又应该如何自处？ 古灵精怪，继续同阿 Jessica 倾偈。嗱，头先咧就喺啲网上咧，有啲人咧留言啦吓，传翻出嚟嘅，都系啲职工吓。譬如头先所讲咧，那个主管咧喺个 CCTV 咧见到佢嘅同事，即系你会望到噶嘛，即系佢喺个楼梯行紧啊咁样。啊，点解有人跟住佢嘅咧？咁呢个我觉得比较得人惊嘅，即系到底我哋喺电，即系呢啲叫电视啦吓，即系嗰啲细嗰啲闭路电视见到嘅，点解嗰个巡紧楼嘅人？就睇唔到背後有人呢咁樣，或者你會點睇呢一樣嘢？即係咪有時咧靈體會出現喺電視或者呢啲咁嘅電子儀器，但係咧我肉眼就睇唔到噶。 有機會個頻率唔同啊嘛。 嗯，係。係 啊，係啊，有機會嗰個人係真係睇唔到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可能反而個電視會拍到或者拍到。 嗯，所以有時我都聽到啲古仔咧，就話肉眼睇唔到，但係影完相睇翻咧，就見到張相咧。是有啲怪嘅影喎，哦，好似嗰日咧，我網上另外有一條片啊 ，Jessica， 咁咧就係話有一個人，佢啊屋企咧裝咗嗰啲叫做一路錄影啊，即係影住啦，我唔知佢點解要裝呢啲啦，有啲人驚啲工人唔做嘢都會裝呢啲嘅，佢話咧佢見到咧每一晚某一段時間咧就有一個黑影會喺個廳飛過，喺客廳飛過，咁我睇住嗰條片真係一個黑影，你睇唔到係咩嚟嘅。伏一声飞过，但系佢话佢因为见得太多咧，已经习以为常咧，就唔惊啦咁样咯，系啦。好，咁啊 ，Jessica 今日有啲咩关于酒店嘅灵异事件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可以讲一个喺欧洲酒店嘅经历啊。 嗯，系你听翻嚟定系你自己噶？ 亲身经历嚟嘅呢个系。 系系系，系点？ 系啊系啊，讲紧大概我谂2019年年头啦，嗰阵时就疫情仲未咁。厲害咧，咁我哋仲即係會飛，嗰陣時未爆疫情嗰啲 嘅，仲可以周圍飛。 咁啊，係啦，咁嗰陣時我就成日都會周圍飛嘅。咁啊，有一次就去咗歐洲啦。咁呢個 trip 係好急趕去安排。咁所以訂酒店咧，就淨係訂咗公司正隔離一間好舊式嘅酒店，因為嗰陣時得嗰間酒店有位啫。 嗯。 咁啊，因為通常我都係會住 Airbnb 啊，或者住一間我一路住開嘅酒店，所以嗰間酒店我係從來未住過嘅。咁啊，去歐洲咧就坐通宵機啦。咁啊，落機嘅時候嗰日係好太陽嘅，係啦，係好好天嘅。咁啊，落機就直接就去酒店等，即係攞房啦。咁攞房嘅時候咧 ，reception 就同我講話我哋 upgrade 咗你啊咁樣。 哦，無端端 upgrade 咗你， 係啊係啊，有 upgrade 咁。咁我好啊，咁啊去攞房啦。咁啊去到翻房嘅時候咧，咁通常即酒店嗰啲房咧係嘟卡咁，跟住佢變咗綠色燈咁，你就可以 門入 去噶啦。 係冇錯， 係啦。咁我攞住個夾，咁嘟卡啦，綠色燈，咁我咪推門啦。嗰個門推唔喐喎，咁我就諗係唔係即我未住過呢間酒店啊？係咪啲門要大力啲啊？或者係咪我太攰啦？啱啱坐完通宵機，咁再嚟過咯喎。咁又試多一次啦，又試下擰下個把手啦，試下撞門，點解好大力用個身壓落去個門度啦，個門都係聞風不動。 嗯。 咁嗰陣時成日都聽㗎啦，即係好多去酒店呢要做嘅嘢，首先要敲門㗎嘛，係咪？ 係冇錯。 咁嗰陣時我就諗咪唔使啦，冇乜問題啫，唔敲門咪唔敲門囉。咁我就冇敲到門咁入去。咁嗰一刻我就諗啊，開唔到道門，咁我就去 feel 下啦，究竟有啲咩事呢？咁我就 feel 到門後面係有兩個靈體嘅。 嗯。 咁佢哋嘅意思就係你都冇禮貌。 嗯。所以就唔開門俾 我入去。係啦。咁我覺得 OK， 咁我敲門啦。咁就敲門，敲完門之後再嘟卡，道門係自己彈開嘅。 哇！ 係啦，咁我。入到去，咁我就好快就見到嗰兩個靈體咧，就即刻走咗入去個門口左手邊嘅廁所嗰度。 嗯。 咁同埋間房咧，佢因為 upgrade 咗我嘛，咁咪有個大啲嘅間房，同埋 有 一個 客廳有成啊嘛，嗰啲 係 冇錯冇錯。 係啦，但係個格局就好奇怪，因為咧打開門咧就直望就係嗰張牀噶啦。 嗯，係。 咁我覺得誒咁奇怪嘅一間房嗰、那個。格，因為嗰張牀係，總之個牀尾就係對住個房門口啊，唔係牀側邊。咁啊唔緊要啦，入去咁通常入到去酒店，我都係會開曬啲燈嘅，即其實都 check 下間房有冇問題啦，開下啲衣櫃門啦。 冇錯冇錯，我都會咁做。 咁啊開曬燈嘅時候啦，有啲外國嘅酒店咧個窗好大嘅，有個大落地玻璃窗就對住出面個花園嘅。咁頭先所講係一個好好天㗎嘛，咁就入到去間房開。开晒灯，拉开晒窗帘，间房都系好黑蒙蒙嘅。 嗯， 好似点解好似啲灯唔 work 咁样， 唔 work 咁样嘅。咁就咁，你一路巡间房啦。咁我就坐喺个床嗰度，咁啊两盏床头灯系唔 work 嘅，唔着嘅。 嗯， 咁我就好奇怪啦吓，又话即系执好晒间房 upgrade 咗我，但系点解床嘅灯都唔着嘅咧？咁我就首先打去reception 就叫佢嚟换灯泡， 啱啊，正常啊， 灯泡烧咗啫，咁我就等个等人嚟换灯泡嘅时候，我就坐喺张床度，咁望住门口啦。咁门口上面通常都会有盏嗰啲 细灯仔 灯噶嘛， 系 系啦。咁嗰个射灯就正正就喺个厕所门出边嘅，因为头先所讲嗰两个灵体系入咗去厕所噶嘛。 系。 咁我就坐喺度望住个门口，跟住门口嗰盏射灯系慢慢 变暗， 慢慢变灯咁样咧，慢慢变暗，跟住又慢慢变翻光，如此者来回咗几次。咁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系啊。因為你壞燈你係不斷斬噶嘛，好似光本身本身就咁斬噶嘛，你唔會慢慢咁樣顛廢噶嘛，同埋佢冇教光暗噶，佢係拆開開關嘅啫。咁我就覺得啊好奇怪，咁我就同嗰兩個靈體講：如果你係唔歡迎我嚟嘅，冇問題。但係我而家真係咩都唔想處理，因為我真係好攰。咁我話 OK， 我換房，係啦，你哋慢慢留喺度。如果我換咗房，你仲想嚟揾我？幫手送你哋走嘅，你先嚟揾我啦。 嗯， 咁我就即刻就拉翻個 gift 就去 reception， 就話我要換房啦，唔想住呢間房啦。 嗯， 咁啊就換翻間普通房俾我啦，咁啊細好多嘅。但一打開門咧，係好光猛，我未開燈間房已經好光猛。 即係證明頭先間房咁黑，唔係因為間房，係因為有靈體喺度。 係啊， 可唔可以咁話？ 係，我覺得係咁樣啦。 嗯。 咁啊，換咗房，咁我覺得啊冇問題啦。咁啊就開機，咁就沖涼咯。咁啊，通常我就會落機嗰套衫咧，我就接好佢，就擺喺個衣櫃最入邊嘅。 嗯。 係啦，咁跟住我就將啲衫擺喺出邊，咁就塞住咗嗰度嗰件衫。即係你其實你平時你係攞唔到嗰套衫出嚟。係。係啦，咁啊，跟住沖完涼，我又坐翻喺個凳嗰度啦。飲杯咖啡，我又望住個門口，嚇、冇事啦咁，我就照樣就出去啦。咁啊，到夜晚，去完街翻嚟，咁跟住見到咦，盞燈又開始咁樣光暗光暗啊！咁我就知道咦，佢哋係咪有 跟埋 敲門咁樣啊？ 係跟埋你 話俾我聽，係啦，我嚟啦咁樣。咁我就見到一對男女係著住好似十八世紀宮廷式嗰啲衫，係啦。咁佢就話我想走啦， 想走啊！ 咁 即係叫你幫佢走啊？意思啫。 係啊，係啊，係啊，係。 但係咪晏晝嗰個靈？係咪晏晝嗰兩個靈體嚟？ 係，冇錯。 哦。 系 即系佢其实可唔可以咁讲？就系佢知你睇到佢，所以佢向你提出一啲嘅要求，希望你帮佢咧。 系，同埋我换房之前就同佢讲噶嘛，即系如果你想我帮你嘅话，你就过嚟揾我啦。 哦 ，OK。 咁我休息够啦，佢真系嚟揾我，咁我就好啦，送佢走啦。咁我记得嗰个女士咧系啡色头发，系挛头发，好长头发噶。 嗯。 咁送走咗，咁一直过咗一个星期，咁我就要离开间酒店啦。咁我就换翻当日上机嗰套衫啦，即系坐飞机一套衫。咁嗰陣時我係短頭髮嘅，係啦，好似而家咁樣好短。咁去緊機場嘅途中，我突然間覺得件衫裏面有嘢撩住我，我覺得好痕。咁 鬧下啦，係咪先？咁啊鬧鬧下咧，就慢慢都好似變魔術咁樣咧，一路抽抽咗條好長攣啡色頭髮出嚟， 喺個袋裏邊， 喺我件衫入邊。 哦。会唔会就系嗰个灵体着过呢件衫咧？定系佢专登留翻个信号俾你？ 系啦系啦系啦，留翻嚟可能俾我纪念啊，或者多谢我啊，或者点都好啦。我会觉得啊，好似有一个证明佢曾经存在过咯。 嗯，其实呢 Jessica 呢是一位通灵师啦，咁好細个开始已经可以睇到灵体啦。其实呢你都有冇听过一啲讲法，有啲人呢就佢睇唔到嘅，但係出于好奇啦，我唔知点解会对呢样嘢有好奇啦，就係、是、想成为一个睇得到呢一种灵体嘅人。咁所以坊间呢係有啲人呢，即係有啲师傅啊或者啲方法啦，係帮人呢开一啲叫做天眼定係。 开眼嗰啲啊。 係啦，开眼嗰啲。其实你自己会唔会都唔建议大家无论成功唔成功或者得唔得，都唔好尽量唔好去呢个方向去谂啊！ 系啊，绝对唔建议，其实唔见好过见嘅。即系你一个好奇心，其实你开咗眼之后，首先观物论佢开唔开到啦，但系未必生得翻噶嘛。 系，我都听过开咗未必生得翻嘅，所以大家如果贪得意啊，谂住。其实都冇咩得唔得意啊呢样嘢，不过有啲人出于好奇啦，我听过啲古仔， 想见下咁样。 系啊，你有冇听过类似呢啲咁嘅古仔啊？即系啲人开眼开出祸啊，或者咩咁样？我哋可以留待下次或者将来有机会分享下呢样嘢，好冇？因为我都听过有类似呢啲嘅。好，今日多谢晒，唔该 Jessica， 拜 拜。 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想接共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仍离不退，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碎， 多谢有朋友咧，佢 send 个 message 提醒我，佢都系因为今日我话买网购嗰啲嘢啦，话千祈唔好立乱信啊！佢话网上好多嘢咧，十居其假都系呃人，尤其是转数快俾钱嗰啲，咁样咯。系头先你话网上都有个人留言嘅，可买个手袋，唔知咩3000蚊，最后咧都系俾人呃咗嗰几千蚊嘅， 或者有信用嗰啲网购咯。 系多谢晒我哋嘅听众们啦，同我哋嘅互动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嘅嘢，我似乎大家都有好多嘅反应啦。例如我有讲到嘅就系话咧，我唔能到而家都未能够揾到嘅就系有一个就系既可以遮光，但系又可以透光嘅窗帘咧。又有人即刻同我讲啊，就唔系啊，系有噶咁样，好靓啊，我会揾噶啦，多谢你哋。 翻嚟我哋会 Doctor Eric 吓，咁讲下咧狗仔啊猫仔嘅问题。好，先听咧12: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港岛半山一个地盘，一名男工人怀疑失足从高处堕下死亡。劳工处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系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现场是罗便臣道105号翡翠园一栋正在拆卸的大厦。上午8点多，一名50多岁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消防员到场将他救出，送往玛丽医院抢救之后不治。香港海关拘捕六名旅游度假推广公司女职员，涉嫌使用误导性遗漏的不良营商手法销售旅游度假会籍，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六人正在保释候查。海关接获举报，说一间位于尖沙咀的旅游度假推广公司的销售人员，在销售旅游度假会籍期间未有向顾客表明缴付会费之后，仍然需要缴交额外费用以使用相关的服务。另外又向一名顾客讹称可以给他免费成为会员，但是顾客签署文件之后，销售人员即刻表示需要购买指定金额的会籍才可以成为会员，最终令到那名顾客要购买会籍。经调查之后，海关人员寻日拘捕六名年龄介乎21岁至63岁的女职员。對於公務員工會不滿劃一加薪 2.5%，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聽到工會的反應，明白過去兩年公務員工作辛苦，當局在平衡所有因素之後作出相關建議，未來會繼續跟工會商量和解釋，希望大家接受一個政府認為合適的加幅。另外，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到設立特首政策組，陳國基說仍然在籌備中，等行政長官準備好會在適當時間公布細節。立法會完成討論關於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七一講話的休會待續議案，提出議案的內會主席李慧瓊說，立法會有責任推動特區政府團結社會各界，全面落實講話內容。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习近平的讲话肯定了一国两制过去25年在港的实践，并为新一届政府提供重要指导方向。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98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61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3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2，升1.6；阿里巴巴116.3，跌7毫；美团193.4，跌2.5；恒生中国企业76.28，跌1.4；药明生物81.5，跌1.75；盈富基金22.02，无起跌；京东集团247.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9，系跌0.42；李宁73.25，升2.35；比亚迪股份318.4，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68，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2，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1点，升323点。港金报16,34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5.56美元，卖出1,74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饰演特战队员燕破岳的杨洋，军校出身，当中的打斗戏都是亲身上阵。 更于开拍前接受特训，而且十个月全程跟组，穿越丛林、沙漠等，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为求最好的拍摄效果。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其实曾经负面过的很差的情绪啊，咁我好彩嘅，即系好彩真系识咗我老婆啫。咁佢系一个好正能量、好正面嘅人嚟嘅。而家睇翻转头啦，当时挨嘅日子咧，系当然系好辛苦，但系有佢陪住我挨咧，你会发觉挨嗰个过程咧就好快过嘅。Hello， 我系张永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丰收快活人。 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宠物时间吓，多谢 Eric， 多谢 Eric。 早晨啊， 系啊， 早晨啊， 今日系咪又估我唔到咧？ 我永远都估你唔到嘅。 系啊，佢次次打你整蛊，多谢 Eric。 系啊， 一阵间扮猫先，扮人，即系扮两，即系扮女。 唔系净系我，佢都有份啊！你唔闹佢， 两个顽童啊！ 咁熟嘅呢个笑话。 好，多谢 Eric 啊！其实咧，阿李丽喺咪后咧，佢问咗个问题，佢话狗系咪好中意食 poo poo？ 系啊，佢话系有啲品种。 但系咧，佢呢个 人咧，永远咧有啲即系惭愧嘅嘢咧，都系代人代人代即系代第二个人问嘅。我明白嘅，李丽 喺。唔系啊，因为阿多谢 Eric 佢。 是我啊，系嘛？即系我自己好中意食 poo poo， 跟住我问你系嘛？就系咪咁样？系咪正常噶 ？Eric 猪猪，你唔可以咁样样话阿喐喐 B B 啊！ 但系 Eric 啊， 哇咁保护佢嘅你 ，Eric 唔系啊！我真系试过屋企有啲狗仔咧，系真系会噶， 有 佢就唔系食自己嘅。 他仲要唔系食自己嘅？ 梗唔系啦， 咁 high！ 佢拨开啲猫砂嚟食只猫嗰啲啊！ 佢原因咧就唔系你想象中嗰个嚟嘅，因为咧其实系一个 B B 狗行为嚟嘅， 即系 B B 狗咧，佢就乜都试啦。OK， 佢就学紧嘢啊嘛， 即系好奇啫。 系啦，好奇见到就冇，即系对佢嚟讲冇咩分别。 系咪一种病态嚟噶？系咪病态嚟噶？ 唔係病態嚟嘅，不過咧就可以會人造人為嘅神經問題嚟嘅。你問我就因為咧，一般人咧，如果只狗食便便咧，就係因為佢細個嗰時冇帶佢出噶，所以只狗咧就冇機會發揮正常性行為。所以咧，其實只 B B 狗啦，嗰段時間咧，即係頭一年啦，好緊要要去學嘢嘅。如果佢唔學嘢咧，就即係所謂老狗唔識學嘢咧，就係有少少真嘅。 但 係 我唔係好明啊，多多 Eric， 佢唔出街， 佢唔出街就會冇正常性行為嘅啦咩？ 系啊系啊，狗系啦。 阿小强，你平时咁少出街，你都要揾啲医生睇下。 因为真系乜都要学，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其实你要社交， 因为佢系出街问人哋嘅便便咧，佢就会 activate 佢脑就话：哎呀，原来便便唔系攞嚟食嘅，系要攞嚟。 但系嗰啲味佢都会食噶嘛，有味噶嘛。 啊，冇，佢唔介意嗰啲味嘅，呢啲嘢好个人嘅，有啲人中意食榴莲，有啲人以为系便便嘅，都差唔多啲同一个道理嘅。 喂，你又讲得、啊？ 如果佢介意，佢就会闻人 pat pat 啦。 唔系，咁闻人 pat pat 嗰个就系佢哋嗰个社交礼仪嚟噶嘛。 系啦，所以嗰啲便便咧，其实有嗰阵 pat pat 味嘅，所以咧其实攞嚟霸地头嘅。所以啲狗咧，如果细个嗰阵时出去闻人哋啲便便，闻、人哋啲尿尿咧，就其实咧就系学紧哦，原来屎唔系攞嚟晒嘅。是攞嚟 便便啊，都 佢就會係啦，佢就會停止去食嗰啲便便噶啦、 哦。 不過咧，如果你過咗個學嘢期咧，即係一歲以上，你先至我只狗食便便啊，就好難戒嘅嘢。 咁點算啊？ 冇得點算噶啦，你接受啦。即、係其實有 嗰啲一世食便便 有好多方法，不過就大部分都唔 work 噶啦。 係啊，有啲人話嘅就係如果咧你過咗嗰個訓練佢嘅嗰個期間嘅話咧，佢、就呢一世都中意食便便噶啦，冇計噶啦，係啊。 所以 咁 又 唔使買狗糧 咯，又好緊要。 你都可以講得啱嘅。 係啊， 哇！咁佢 可以食貓嘅添， 只狗狗舐舐你咁點算啊？ 貓糧有份食。 唔係啊，你唔使筆貓砂添啊，佢幫你食埋啊。 嗱，講下少啦。 係啊，依人話啲貓便便係好似朱古力貨狗。 再 讲啦，唔好讲啦。 我真系想问一下啫，因为有啲人讲话咧，有某啲品种系狗嘅品种，系特别会中意食便便嘅。 咩品种、啊？ 譬如可能佢就 系 佢个祖先嘅，就系喺野外嗰度，可能系 即 系工作犬。 你记唔记得佢话咩品种？ 唔记得，佢就系问我，佢就话有某啲品种系咪咁样噶？ 系咪？ 佢 有冇啲咩品种系便便狗啊？ 佢话因为 大部分都系白色嘅，啲人唔肯便便嗰次带佢出街嗰啲咯。 哦， 就反而唔系咩遺傳嘅， 即系唔關品種事， 系啦，系啦，因為啲細狗啊、白色啊，啲人就話驚污糟啊，咁帶出街咁嗰啲，大部分即系大啲機會去， 會有咁會有人會有狗主，因為佢白色唔帶出街， 驚佢變 污糟啊， 係咪掹污糟邋遢、灰 洗沖涼咪得咯？哦， 明白。 好嗱，其實 Eric 今日嘅話題咧，都有少少關於咧，有啲乜嘢我哋唔應該作為主人咧對狗仔做嘅。例如话咧，最近有个新闻就话咧，有个狗俾人哋摆个露台，露台度养系咪？ 唔得啦， 系咪啊？系咪关于呢个新闻同埋由呢个话题带起啊？ 系啊，即系系咯，摆露台养，佢摆露台养都可圈可点啦，唔系一定唔得嘅。不过咧就佢打风俾人 唔得，露台冻又会好冻，热又会好热，落雨又会揼湿， 俾蚊咬。 系啊， 嗱，阿多多话打风有嘢飞来飞去都一个危险啦。 我分享一下。 呢啲即係 common sense， 所以其實如果佢撞親就等於約束㗎啦嚇。 以前近日都係我想講一樣 case 咧，我想問順便都問下你，以前有個朋友咧，佢將個狗咧長期擺喺室外 outdoor，但係佢有個狗屋嘅，咁可以匿喺狗屋嘅，但係你想象到三十幾度，你其實呢個狗屋都幫唔到啲咩嘅。後來我經過一段，我唔記得幾耐啦，佢個鼻咧由黑色變粉紅色，係咪其實都係曬到甩色啊？ 甩皮嘛， 係咪啊？ 甩係啦，有時都會染色嘅，因為太陽會 bleach 噶嘛，你擺啲顏色嘅嘢，佢會甩色嘅，所以唔多唔少有關係啦。不過咧，你話係咯，講得啱啦。嗱，一咧大自然只狗咧，其實即係啲狼啊，成日就唔會係晒雨淋喺大空間嘅， 系 熱嗰陣時佢唔會去打獵，佢會匿埋喺個樹林啊，揾個窿骨啊，即係去匿埋啦。所以咧，只狗係需要有瓦遮頭嘅。所以譬如嗰、那個如果一個騎樓係冇瓦遮頭嘅，其實係等於約束噶啦。如果擺 咁，如果有 間嗰、那個， 如果有間狗屋咧，好似我朋友咁，俾間狗屋佢咧。 系啦，又狗屋都要用 common sense 啦。其實養只大狗咧，好多時咧都即係我會整一個我哋英文叫 crate 俾佢嘅，即係一個狗屋啦。不過大啲，同埋要乾爽啦，要涼啦，即係扯到風啦。如果扯唔到風，你自己擺風扇入去啦。同埋加埋好多時因為養只大狗可能有個水喉啊，地下係有去水啊，咁容易啲啤酒啲水啦，就唔係就咁擺喺個騎樓嗰度養咯。 嗯， 同意啊。 系啦，同埋咧，其實香港有一樣嘢，特別喺夏天落雨嗰陣時咧，就有個叫烏蠅蟲。 嗯， 就所以咧，如果只狗都喺出邊啦，就應該翌日去檢查只狗個身上面有冇傷口，因為烏蠅蟲咧，就啲烏蠅就會喺個嗰啲傷口上面產卵。 會點啊？之後 咁嗰啲蟲就即係間生食你嗰啲卵，就間生食只狗，咁都幾核突下，你年年都會見幾單嘅，所以係即係有多原因，即係要小心啲啦。如果只狗多喺出街，不過under咁嘅例咧，即係狗有個咁嘅地方去 匿埋咧，就其實半出半入咧，唔係一定係問題嚟嘅。不過一般人養狗都打風唔打翻入去屋，好明顯都只狗即係怕佢濕啊，怕佢臭啊。其實好多時都冇人，我諗相信嗰狗主都唔想咁樣養只狗啦。我諗即係佢其實去到某地步對只狗冇咩興趣先會咁嘅啫。 哦，都系嘅，啲边会有人将佢摆喺户外嘅？即系我谂想象唔到嘅。嗱，户外又系啦，咁有啲人咧，即系会将佢摆喺笼，我又系唔赞成嘅。 长期温笼， 长期温笼，因为可能佢惊佢找佢啲家私啊、噗噗啊咁样样。你有冇听过呢啲个案啊？即系将佢长期 都系嘅。其实好多宠物店我见咧系教人咁样做嘅，即系话啊，佢喺个笼入边大便小便嘅惯咗啦，所以你屋企都买个笼，买多个笼俾佢嘅啫。其实你问我，好明显养狗冇人喺，即系冇人应该摆佢个笼入边啦。就周走咁啊，其实因为只狗应该系出街大小二便噶嘛，所以冇特别需要咁样做啦。如果你只狗同埋啲狗咧系唔中意喺自己嘅瞓觉地方去大小二便嘅，所以喺个洞入边咧，如果只狗系大前有个洞，都唔喺个洞入边大嘅。 嗯，冇错。 所以系咯，所以就千祈唔需要运笼啦。即系你系应该翻到屋企，你话运即系。都唔使運噶啦，基本上你第一日係開始第一日訓練，咁其實咧大便小便咧其實好緊要啦，係適當地方，係其實一個一生人嘅一生人嘅訓練嘅，係啦。 咦，你呢個係一個好嘅提醒，因為我其實好多時候我會見到嘅就係點樣咧？住喺啲 apartment 嘅多數都會咁嘅，無端端佢一定會有一隻籠喺度嘅，根據佢嗰只狗嘅大小，但係如果只狗係大嘅話，多數有一個大嘅籠啦。咁其實咧，我諗呢個係一個人嘅思維咯，係嘛？即係佢以為嘅就係話哦，俾個籠佢喺嗰度大小二。变嘅话就佢系可以喺嗰度大小二变啦。你系会发觉就系佢永远都唔会听你讲噶。 嗯， 系啊 train 咯， 原来系咁样，因为你瞓又系嗰度，你叫佢即系你即系叫佢喺公厕度瞓咯，系咪？ 系咯， 做 啊， 除非咁，你佢唔系喺嗰度瞓嘅，佢真系当系 toilet 嘅，即系咁咯。 嗯，咁啊，如果系咁样咧，就其实我都有个提议，如果你只狗系中意翻个笼嗰度大小咧，就你可以拆咗个笼个埲墙同埋个上边， 系啊， 咁就变咗咧系有个笼。底嘅啫，咁佢都会去个笼底嗰度屙嘅。 都系，都系，唔系。其实呢样嘢咧，宠物店都有得卖噶，嗰啲叫铺铺板啊嘛，成块板咁样嘅，系啊， 系啊， 想摆个板 标俾佢去嘅啫。其实 就唔需要个笼咯。 同意，同意。 仲有啲咩我哋唔应该做啊？除咗摆喺户外， 会成为约束。 哇，好，即系都几多嘢下啦。即系嗱，你户外只狗，佢就自然落雨嗰阵时就湿晒噶啦。所以咧，就只狗就會有啲臭聞味咁樣噶啦。所以其實咧，即係照顧只狗，見天氣落雨咧，係應該擺翻佢入室內。如果只狗，你知啲狗中意玩水嘅，可以話唔介意少少雨淋嘅。咁呢個情況下，嗰、那個狗屋都應該有道門，你可以即係落緊雨嗰陣時，唔好俾佢出去，唔好整濕佢，唔好整佢臭臭。咁如果你只狗係咁樣養嘅，就唔係喺屋企個廳，即係喺你個 sofa 坐嘅，我都明白。不過就唔好日曬雨淋啦，真係。 嗯、 但係頭先你講嗰樣有啲矛盾性啊嘛，例如佢 train 咗要出去鋪鋪嘅，今日落雨喎，咁你話落雨唔好帶出去，咁應該點咧？ 明白，咁啊應該帶個 raincoat 啦，係啊，即係佢要出街大小二便嘅，我即係唔好話人哋狗咯，我有隻即係卅公斤嘅大狗，其實就打風係要帶佢出去噶啦，我就會即係快啲預咗佢濕，如果濕咗翻嚟就吹乾佢，就即係有多啲麻煩噶啦，打風咪養狗係有少少麻煩嘅。 嗯，係你預咗要俾時間嘅，嗱講緊打風冇錯啊，雷暴警告啊，而家有效時間到今日2:30啊，雷暴警告有效。今日2:30，天气不稳定嘅。好，咁啊，多谢晒 Eric 啊！嗱，我哋下次再分享一啲主人要留意嘅事情，好冇 ？OK，thank you， 好，拜 拜。 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职安剧，会有呢一个胡桃管工俏老板， 佢系都要 新嘅故事，留意留意。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 迎烤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即安劇咧，今個禮拜開始咧，即係有兩位好出色嘅演員咧，一齊去演出嘅，咁就包括有馬大強啦，同埋李小蕊啦，咁樣。哦，聽日又有風騷唱乜嘢咯？ 咩啊？練功啊！ 留意留意，練歌要。 係喎，又要練歌啊！ 好，聽日再見。 拜拜。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職業安全廣播劇，現在開始。 大家好，我是子峰，我今天要为自己找一份暑期工。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同 friend 一起找工呢？多个人一起找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意见，不好吗？你们有所不知了，意见的东西我自己都给到自己，不用靠其他人。有没有听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魔鬼，他们未会成日给意见我咯。好像刚才我想下午吃什么好，本来我想吃汉堡包和薯条，跟着我心中的天使就跟我说， 子峰，你近排好热气啊，唔好食薯条啦。 哦，不过我心中嘅魔鬼又会话： 哎呀，后生仔，梗系食啲香口嘢啦，唔通食粟米养粒饭咩？ 不如去买个两餸饭啦，拣多啲菜，健康啲啊！ 乜你咁老土噶，子峰，听我讲。 啊，好啦好啦，我其实都未肚饿，晏啲再算啦。我都系上网睇下有咩暑期工啱我先啦。 搵工我有好介绍、啊，只要做啲手板硬件功夫，人工唔错噶，有冇兴趣先？ 去做咩噶？ 去工厂做嘢咯，你中意拣去家私厂又得，又或者去面包工厂都可以噶，你中意啊？ 喺工厂翻工都好啊，有冷气又唔怕晒黑， 都话好介绍噶啦。 子峰，你咪听佢讲啦，你学校嘅老师冇教咩？搵暑期工千祈唔好搵一啲要操作危险机器嘅工作，因为有好多指明嘅机器，如果要操作嘅话，就系要已经接受过训练，又或者要对操作该机器有认识同埋经验嘅人监管之下先至可以使用噶。而十六岁以下更加唔可以操作木工机械噶。 又系、哦， 子峰做人点可以咁细胆噶？有少少危险咁先够刺激噶嘛？后生细仔乜都话惊，我成世流流长。几时惊完啊？ 你谂下、哦，如果一唔小心有啲乜嘢意外，轻则只系擦损少少，严重嘅会造成永久嘅伤害，咁就唔抵啦。 咁又系，我唔应该为咗赚多少少钱而唔理自己安全嘅。 你唔敢操作机械嘅话，不如去地盘做嘢啊！时薪都好高噶。 地盘 都好喎、啊，我有啲师兄都试过去地盘做嘢、 啊。诶、唔好意思，根据法例规定，喺一般嘅情况下，18岁以下嘅人士系唔可以喺地盘工作噶。其实任何有危险性特高嘅工种都唔啱子峰你呢一啲暑期工做噶。而且地盘内有好多机械，例如话吊船同起重机，都系要年满18岁同持有有效证明书先至可以操作噶。 吓、啊，又唔得。 子峰，你咁心急嘅性格系好容易出事噶。揾暑期工系一件好认真嘅事，系应该要严肃对待嘅。 唔好伤心啊！唔做工厂，唔做地盘，咁去做快餐店咯。 系、啊，去做饮食业应该冇难度啦啩。 咪住，你唔好睇轻做饮食业噃、啊，喺厨房都有好多潜在嘅危险噶，例如话唔小心跣亲啦、烫伤又或者烧伤，俾刀具割伤。都会被一些机器例如说碎肉机整伤等等。还有啊，很多老板啊可能会叫你帮手担担抬抬。如果啊你搬重东西那阵啊又不懂得正确的姿势，就会很容易扭亲和整伤的。 听完你讲之后，我更加不知道做哪行好了。 不妨去劳工处网页看多些不同行业的职安健资料，再慢慢研究一下啦。 啊，搞了这么久还要慢慢研究？暑假都放完啦，喂你把鬼咩？ 你唔好再骚扰我啦！揾暑期工绝对唔可以求求其其嘅，为免堕入揾工陷阱，一定要小心谨慎。 叻仔，自己啊要识得细心分析，唔好俾啲坏人唆摆啊！ 我都费事睬你哋啊，嘥我时间。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我系张子峰。 另外提醒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这个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话题用光了，然后热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没说话，宁愿有对骂，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骂，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有人说话，沉默里结疤，幻想深爱过后，其实是心碎吧。如若不想收线。 难道不可怕？